飘零。云儿啊云儿，你飞向哪里？是否能带走我无尽的思念，让白的天黑的夜不再哭泣。 Thank you.